第28课。我吃了早饭就来了。课文一。我吃了早饭就来了。 我吃了早饭就来了。 我也是。接了你的电话，8:30就到这儿了。上次您看了几套房子？ 看了3套，都不太满意。有的太小，有的周围环境太乱。 我再带你去看几套吧。 这几套房子，厨房、卧室还可以，但是客厅面积小了点儿。有没有大一点的？ 有，楼上18层有一套。客厅30多平方米，咱们上去看看吧。 这套房子下午就没有阳光了吧？ 是的。 我还是想要上下午都有阳光的。 二，我早就下班了。 怎么现在才下班？ 我早就下班了，路上堵车堵得厉害。我下了班就往回赶，到现在才到家。你今天看了几套房子？ 看了7-8套，有一套我觉得不错，等你休息的时候，再一起去看看。要是你也满意，咱们就租了。 房租多少钱？ 1个月3000块。 怎么这么贵？ 虽然贵了点儿，但是房子真好。 周围环境怎么样？ 环境特别好。西边是山，山下边有一条小河。河边是一个很大的公园，周围非常安静。 交通方便不方便？ 交通很方便，楼下就有公共汽车站，坐车10分钟就到公司了。汽车站旁边就是地铁站，附近有学校、医院和体育馆。 二，生词。租，套，房子，满意，有的，周围，环境，乱，厨房，卧室，客厅，面积，层，平方米，上去，阳光，还是，妻子，情况，才，堵车，赶，钥匙，房租，虽然，针，条，和，交通，方便，站，公共汽车，车站，旁边，地铁，附近，体育馆。 五，练习。 一，语音。 一，变音变调。 钥匙，钥匙。周围，守卫。 环境，干净。方便，方面。 附近，父亲，阳光，眼光。